吹尽狂沙始到今。供稿人王春生。来佛寺是历史文化很厚重的一所寺院。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寺院建筑气势宏伟，非常庄严。三尊石佛远近闻名，院子里碑石林立，上千年的松柏有好多棵。建国初期，好多国家领导和解放军将领都曾经到寺院参观。50年代中期，当时的住持僧印藏法师曾作为密阳县，当时社企县还未成立，佛教代表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会议，受到朱德委员长的亲自接见，和多位老帅都有过合影。文革中被毁坏了。大黑老和尚还在来佛寺住过2-3年，具体时间我记不准确了。也就是建国后的前几年，他是海贤老和尚的师兄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。那时候我们整天缠着他讲故事，人家那真是称得上才辩无双。往院子里的石板上盘腿一坐，我们围成一团，听他讲前朝古代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。那老和尚真厉害。我们正在围着听他讲，听到寺院墙外有动静，我们说，是不是有客人来了？大黑老和尚说，不用管他，是个剃头匠从这儿路过。我们跑出山门一看，真是个剃头匠，所以个个对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一年大年初一凌晨，许多村民来寺院烧香，忽然从大雄宝殿里飞出一个火球，往东南方向越飞越远。过了一阵子，火球又飞回来，到大殿门前消失了。这件事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。接着就又发生一件奇事，从释迦牟尼佛石像的手心里出来一条如筷子长短的小蛇。当家师把它放在了一个周边有棉套保暖的铜茶壶里，很多家里有病人的人叠一个纸包向小蛇求药，结果还真能治好病。过了不长一段时间，当家师打开茶壶看的时候，里面什么也没有了。1966年正月初一，三尊石佛都浑身上下往外冒汗，有些老居士用毛巾把汗擦下来，紧接着就又出了一身汗，直擦的毛巾拧出水来，接了一碗又一碗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这是佛菩萨在向众生示警啊。来佛寺在文革中被毁成了一片平地，三尊石佛也被拉倒砸碎了，连寺院的树木也都被砍伐一空，寺院的师傅们都被安排到生产队劳动，海庆法师当时就在其中，但可不是单单被逼迫干活那么简单。那会儿动不动就被人戴上高帽子拉出去游斗啊。现在我们看着庆功成就这么殊胜，谁知道 他老遭受了多少侮辱打骂呀。1976年底，海贤老和尚从桐柏山到我们村里看望庆功，带回一封海源法师从北京发过来的信，说文革已经结束了，对宗教政策也即将开放，被毁坏的道场可以准备恢复了。大伙得知这个消息后都非常振奋，马上就开始筹办恢复来佛寺。因为当时通讯还很落后，我们这里又很闭塞，所以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新政策不能及时了解到，致使道场在重建过程中困难重重，历尽曲折才终于建起东屋几间草房，没有佛菩萨塑像，就请了一位画家在白棉布上画了一幅三圣像。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，那时我太太整天闹病，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见好。有人对我说，你整天护持寺院，就不会带她去寺院看看，求菩萨帮帮忙吗？我于是就带着太太到三圣像前去参拜了。没想到她往下一跪，马上就说，我好了，站起来啥事也没有了。邻村有个妇女也是得了医生看不好的病，听说我太太在佛像前跪拜治好了，她也学着去拜，结果跪下去站不起来了，好几个棒小伙子拉她不起来，过了几个小时后他自己站立起来，自己说他是学天主教的，来这儿只是为治病，并不相信佛。这样一来他自己服气了，告诉大家说一定要对佛菩萨有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受益。那时候汽车很少，我骑自行车到桐柏山去请海贤老和尚前来主持道场。贤公说他正在准备恢复塔院寺，于是派了四个弟子先到来佛寺常住，他只是偶尔过来住一段。老和尚不喜欢麻烦人，塔院寺距离来佛寺大约120-130里的路程，他老总是徒步走过来，虽说那时候他身体还棒得和小伙子一样，但毕竟也是70好几的人了。我就跟他说，师父，您不要自己走着回来了，啥时候我骑车子去叫您，您再回来。后来我们又经过好多磨难，总算为寺院又要回7-8亩地，盖起了北屋几间房子，就是现在的大殿。贤公真正到来佛寺常住应该是在81年时候，我记得大约就是81年秋天，人们都在耕地准备种麦子了。我从街上回家路过寺院，看到贤公和庆公两人正在地里忙活，一个拿着铁耙子在刨，一个拿着铁锹在挖。我看得心里特别难过，叫他们马上停下来。贤公说，这若不抓紧翻翻土，那就要耽误种麦了。我埋怨他们说，你们有啥活去找我，我哪能让你们做这样的难呢？贤公说，你们也是个人家，不能啥事儿 都麻烦你。我说，您以后不能再这样说了，有啥事一定要去找我。我任凭自己的活放那，也要先给您干了再说。要不然，人家都知道是我带头把您请到这儿来的，结果让您到这儿受罪来了，我这护法还要不要脸了？你们谁也不许再跑了，我现在就回家牵牛过来犁地。庆功为人特别厚道，村民们不管谁有事，他都是尽心尽力帮忙到底。若是论起勤俭，那庆功也不次于海贤老和尚。那时候公路还都是土路，一下雨就被压坏，所以经常能看到庆功拿着铁锹去修路。并且庆功那人是不喜欢说一句闲话，更不会自己夸功劳。干活回来晚了，就吃点凉饭，有时候连凉饭都没有了，就啃点凉馒头。所以把当时的乡政府领导都感动了。开会时候，号召全乡党员干部都向来佛寺的海庆师傅学习。寺院以前清苦得很啊，赶上佛菩萨诞辰之类的香节，寺院来人多了，就要到村上去借铺盖。就连庆功往生时候，连一件像样的僧袍都没有。再加上不断有些愚痴的人经常在寺院捣乱，好几件幸存的珍贵文物被盗，耕牛被人偷走，功德箱的锁不知被人撬过多少回。一般人不知道，贤公在来佛寺常住这些年，真是受尽各种苦难啊。也就近十几年，才总算熬出点头，情况有所好转。说起来也是众生的福报，庆功不但圆满成就了，还留下了肉身，这个教育意义很大呀。不过也为此闹过一些笑话。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，南方有几个人到寺院找到海贤老和尚，跟老和尚商量，说来佛寺太简陋了，太委屈肉身菩萨，他们愿意给寺院拿50000块钱，然后把庆功的肉身带到南方的大寺院供奉。贤公也非常有智慧呀，没有直接拒绝他们，而是对他们说，我不是开天辟地就在这个寺院的，做不了这个主，你们到村上去找王春生居士，寺院是他主持重建的，你们要跟他商量才行。这几个人真的可听话，找我商量去了。我听他们这样一说，是又气又笑，就答复他们说，不要说给寺院拿50000块钱，你们就是把那100块的给我们拉来3火车，把来佛寺的殿堂都用纯金打造，我们也不可能把庆功肉身交给你们的。后来又有过几回这样的闹剧，印智法师在这儿当家之后，我就提醒他，一定守好庆功的肉身，可不要让这些败类给偷走了。假如你把庆功肉身给弄丢了，那人家肯定要说是你把庆功给卖了， 这些居士们都不会原谅你，搞得印智法师压力也可大了。现在老法师讲经讲到了来佛寺，寺院马上闻名全球了。但是印智法师头脑还是很清醒的，他说，这就是先辈们讲的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。我们本身无德无能，全都是两位老和尚的福德庇荫，是老法师的慈悲提携呀。我们若不想着报答师恩，反而自以为个人有多么了不得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，那这次来佛寺出名就是祸事啊，能把我们都给活埋了。我想只要印智法师一直保持这样清醒的头脑，不论寺院名气再大，咱还像以前那样踏踏实实修行，把来佛寺的优良传统给继承下去，那我们这一方的众生才算是真的有福了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以上是墨学根据王春生老居士讲述而做的笔记整理。墨学随着老居士的讲述而回望来佛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之时，心中就一直如潮水翻腾，让我不由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禹锡《浪淘沙》诗中的一首：莫道谗言如浪深，莫言千客似沙尘。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来佛寺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，远不是这一篇文章可以道尽。不过古德也曾讲过，历水良金皆待也，昆山美玉总须磨。佛家所谓聚魔炼圣，亦云此理。师父上人曾经讲过，护法的功德要超过弘法的功德，弘法的是菩萨，护法的是佛。皆因有王老居士这样的大德，尽心竭力护持正法道场，才成就了如此不思议的僧宝。故而墨学借此对老居士顿首一赞，略是无限之敬意。